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到持续补充的冷空气影响，预计24号到26号本市将会出现持续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的日最低气温将会低于零下10摄氏度，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周六北京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零下1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9摄氏度。周日北京市晴天，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零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下8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气温依然是比较低，夜间天气寒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双休日天气整体不错，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大家外出的话还是需要防风防寒。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以及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的出京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另外通惠河北路的进京方向三环到二环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也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集中在西五环的晋元桥到杏石口桥由南向北方向，西五环的杏石口桥到晋元桥由北向南方向。那快速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集中在西土城路的三环到北土城西路由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北向南方向，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方向。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蛋白质的相关话题。可能很多中老年的朋友都听说过，现在年纪大了得补充这个蛋白质，才能让我们的肌肉保持一定的这个量，才会让肌肉不萎缩。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怎么样才能够正确有效的来补充蛋白质呢？今天的节目就和大伙儿一起来聊一聊。 蛋白质是我们维持身体健康最不能缺少的一种营养元素，不过蛋白质补充过量或是过少都是有危害的，必须适量才行。那么吃什么食物可以有效补充蛋白质？经常说鱼肉的优质蛋白最丰富，到底什么是优质蛋白？我们怎么评价食物里的蛋白质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老年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姬长真给您说说蛋白质怎么吃才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老年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姬长真姬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蛋白质究竟怎么吃才好呢。首先要欢迎姬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姬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 这个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关于蛋白质的话题哈。首先得问一问姬主任，这蛋白质到底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担任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每一个朋友都离不开这样的物质吗？ 蛋白质 首先我们说这个蛋白质它的英文是 protein， 它其实这个英文呢是从希腊文过来的，翻译过来就是头等重要的意思，所以说从字面意思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蛋白质对我们来说是头等重要的物质。再一个说从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数量来看，说这个蛋白质占我们人体重的16%，这是一个占人体重的一个数量也是比较高的。 也就是说人体当中有16%的成分就是蛋白质。 对，如果说是肝重的话，如果除掉水分的话，那蛋白质占我们人体肝重的45%。所以说这个量就是还是非常大的，可见蛋白质对我们有多重要。再一个呢说从蛋白质这个功能来讲，蛋白质就是说它的功能也是在我们人体内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首先第一个，我们人体的这个各个组织啊器官都是蛋白质组成，都是需要蛋白质的， 心肝脾肺肾什么的，这些都有蛋白质来组成， 蛋白质是我们人体这个组织和器官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这是第一个，所以说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呢，这个蛋白质在我们体内啊还起着很多一个功能执行者的一个作用。 比如呢， 比如说它一些生理功能的一个调节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比如说像几个通俗的例子，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肌肉收缩就需要有收缩蛋白包括我们免疫功能呢就需要有免疫球蛋白。所以说这都是它的一个生理功能的一个调节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 我们活动要用到这个蛋白质。 对， 而且我们的抵抗力，生不生病，容不容易被这个传染，也和蛋白质有关系。 我们的生命活动离不开蛋白质，可以说咱们生命的这个起始，包括咱们的存在，包括这甚至这个生命的消亡都和蛋白质有关。所以说有一句话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 这由此可以得出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每一个人都离不开蛋白质。 而且体内呢有一些激素也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这也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还有一个说我们蛋白质还有一个功能呢，就供给能量。大家都知道脂肪啊碳水化合物是供给能量的，其实蛋白质呢也是可以供给能量的，只不过呢这个蛋白质这个供给能量的这个功能呢可以说可以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来替代， 可以被替代， 是它的一个次要的功能。 这个碳水化合物它有非常多的功能，有的功能是别人没法替代的，有的是别人可以替代的。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蛋白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来说都非常重要。那这个蛋白质既然对我们这么重要，是不是多多益善？到底我们怎么补才真的能够有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姬主任和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蛋白质到底怎么吃才好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姬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的交流和互动。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资讯，在资讯过后和大伙来说一说这蛋白质的话题。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资讯。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意见提出，全科医生培养的工作目标，到2020年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基本建立，适应全科医学人才发展的激励机制基本健全，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显著提高，城乡每10000名居民拥有2到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年，城乡每10000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队伍基本满足健康中国的建设需求。再和您说一条健康提示，肺栓塞是非常常见的心肺疾病，它的诊断率低，死亡率高，而冬季也是肺栓塞的高发季节，大家需要引起警惕。专家提醒说，肺栓塞的病人往往没有典型的病症，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胸闷、胸疼、呼吸困难、咳血或者是突然昏厥，应该是有肺栓塞的可能性。提醒您尽快到有肺栓塞快速诊断和处理能力的医院就诊。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病人只会表现为不明原因的胸闷气短，如果病人有静脉血栓或者是静脉曲张等危险因素，提醒您也需要及时就诊。 预防肺栓塞等静脉血栓，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果蔬，减少肉类和油脂的摄入，每天适当的进行运动，让血液循环加速，不能够久坐不动。卧病在床的话，可以把双腿抬高15到30度，有利于静脉血液的循环。此外，还可以使用弹力袜等物理举措，能够有效的预防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多家媒体推出了特别节目《市民对话一把手》再次启程。从1月22号到1月28号，围绕首都发展、科创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服务业品质提升和食品安全、大城市病治理及保障和改善民生七大主题，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国奥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权威解读。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的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和政府部门的一把手直接的对话交流。播出时间是1月22号到1月28号每天晚上7点半到9点，第二天早上7点半到9点进行重播，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节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老年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姬长真姬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蛋白质的相关话题。一开始的时候，姬主任和我们说了，这蛋白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它。有听众朋友就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问您了，说这蛋白质吃多了会怎样？睡多多益善好吗？ 这个问题肯定是不是越多越好。 嗯， 对咱们来说，这个蛋白质是有一个适宜量的。 嗯 嗯，咱们就是2013年这个中国营养协会就是推荐的一个成年男性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推荐是每天65克。如果一个成年女性呢，推荐是每天是55克。所以说肯定不是越多越好。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对，我们想知道如果真的补多了会怎样呢？ 对，首先这个过量的蛋白质呢，它在身体内是我们说是过量。 嗯， 过量的蛋白质在体内是不能储存的。 嗯， 所以说它过量的话，它肯定是需要排出体外的， 会代谢出去。 对，这个时候肯定是如果它过量了，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 哦， 嗯，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有研究，还没有研究证明，确切的研究证明说过量的这个蛋白质对人体这个肝肾脏造成多大的损害，但是呢确实是对咱们那个肾小球的，大家可能就是肾里的一个组织单位啊、 嗯、 对咱们肾小球的一个硬化呀是有关系的。 哦， 嗯，所以说就是说 过多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它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这种负担。 对， 先不说它可能造成什么伤害，至少负担是加重了。 所以说呢，对于一些有肾，可以说这是正常的人来说，能加重咱们的肝肾功能的一个负担。 嗯， 那对于说有肾功能已经发现有问题，或者说是已经出现一些苗头的一些人， 嗯， 他对摄入蛋白质那是绝对是有危害的。 嗯，所以说蛋白质在我们的体内也并不是越多越好，得控制这个量。刚才呢，姬主任和大伙说了一下，现在对于成年的男性和女性，我们的推荐蛋白质的摄入量，男性一天是65克，女性一天是55克，这是纯蛋白质的量哈。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明白，这65克蛋白质，这比如说我是吃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摄取到这么多的蛋白质的这个量啊？还是说我通过日常的饮食是吃不够的，或者说吃的会太多？ 可能大家就是说对这个，因为我们搞专业的，所以说对数量比较敏感。 嗯， 可能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呢，可能就是说，这个65克到底是多少啊？ 对， 55克到底是多少？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说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咱们就是按这个平衡膳食的标准这么下来， 嗯， 如果一天吃一个鸡蛋的话，一个鸡蛋里面大概含有8克的一个蛋白质。 嗯， 如果一天喝一袋牛奶的话，牛奶里面也是一个鸡蛋里面含有6克的蛋白质。 嗯， 喝一袋牛奶呢含有8克的蛋白质。 嗯， 然后呢，如果我们就说一天再保证2到3两的肉类，但鸡肉和猪肉啊这些蛋白质含量也是略不同的。 嗯， 但是说如果我们一天吃到3两肉的话呢，基本上能保证25到30克的一个蛋白质。 哦， 这就差不 多，这基本上就40多克了。 对对对，然后我们每天还要摄入大量的一个主食，然后这个主食里蛋白质含量虽然低一些，但是我们量比较大， 嗯， 所以说大概就是说，如果一天就是摄入，就是一般的来说，主食我们平均一下，一般的主食里面含到四克的蛋白质，一天5两的话，差不多也是20多克的蛋白质。 哦，这加起来就够了。 差不多了，这就能满足一个按这个食物宝塔下来呢，再加上一些适当的1两或者是半两的豆制品的量，就完全能满足一个成年男性的一个，就是说按一个成年男性举例，一天的蛋白质摄入量65克是足足可以保证的。 好，也就是如果我们真的饮食非常的平衡，是均衡膳食的话，我们蛋白质的摄入量首先通过食物来源就是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单独的补充，也不用担心会超特别多，因为刚才通过您的这个描述大概算了一下，是超的，但超的不多。 那是因为我举的例子是一个成年男性， 嗯， 因为一般的比如说女性的话，她未必一天能吃够3两肉，也未必能吃了5两的主食，嗯，所以说还得是给具体的，根据咱们的身高体重，根据咱们的一个工作中的一个活动量，包括咱们一些结合起来，然后给自己一个合适的一个判断。 嗯，但是通过您这个描述，我发现了这个肉、蛋、奶，甚至主食当中好像都含有蛋白质。 对， 这蛋白质肯定它有的多，有的少。咱们来跟大伙儿说一说吧，比如说哪些食物当中它蛋白质的含量会更多一些？如果比如说我吃不了这么多的话，我可以相应的把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我每天稍微多吃点。 嗯，其实您说的这个哪个蛋白质含量多一些，其实这个蛋白质呢，我们还不能光简单的说用数量来衡量， 嗯， 因为衡量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是个综合评价，一个是一个量的一个，就是反映它这个蛋白质含量多少， 嗯， 还有一个呢是蛋白质的一个质。 哦，也就是质和量我们都得控制，都得把握一下。 对对对，它是不一样的，哦，所以说我们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优质蛋白。 嗯， 优质蛋白呢就是说我说蛋白质里面就是说蛋白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蛋白质是一个大铁链的话，然后它呢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的小，这个小链就是它的一个基本单位，就是也就是氨基酸， 嗯， 然后这氨基酸呢，人体蛋白质里氨基酸一般都说大部分都是含有20种， 嗯， 这20种里氨基酸呢，有的氨基酸是通过食物就是说通过体内自己可以合成的，而有的呢是必须得靠食物供给的， 嗯， 因为它就是说自身不能合成，或者说它合成的一个速度不能满足咱们的需求，所以说必须通过食物供给呢，不能在体内不能合成，或者合成速度比较慢，然后少，不能满足咱们人体的需求呢，这部分氨基酸呢我们叫做必需氨基酸，这个需呢是咱们那个需要的需，也就是说必须从食物供给，不是那个胡须那个须，必须氨基酸，嗯，然后还有一部分氨基酸呢，它在体内能合成，但是也不是说它在体内能合成我们就不需要啊，我们也是可以从那个，不是说体内能合成就食物里不需要，也是需要的。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条件必需氨基酸，就是说这个条件必需氨基酸呢是因为它就是说如果咱们身体内的必需氨基酸有2种必需氨基酸，如果它数量够的话呢，这个就也能满足它的需求，就可以不用食物摄入就可以。但是如果说咱们食物摄入里不足的话，然后它就浪费掉一些必需氨基酸了。所以说也是它是有条件的一个必需氨基酸，所以说是。 哦，这个比较专业和复杂哈，没关系。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我们说我们普通的这种吃饭，我们会不会关注它到底是比如说是必需氨基酸还是非必需氨基酸，我们就特别想知道，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这个蛋白质是有优质蛋白质和不优质之分的。 对对对，所以说我介绍优质蛋白质之前介绍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到告诉大家，咱们体内这个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 嗯， 氨基酸是有一定模式的， 嗯， 而我们优质蛋白呢就是说咱们体内含有的必需氨基酸的这个种类比较齐全， 哦， 数量比较充足，比例比较适宜。 好， 这就是优质蛋白质。 那就是说这些优质蛋白质对我们整个人体的需求来说是更关键更重要的，因为很多我们是没有办法自身合成它的。 对对对， 嗯，那哪些食物当中含有的这个优质蛋白会比较多？ 嗯，我想可能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虽然不那么深刻的理解， 嗯， 但是应该知道，像我们鸡蛋， 嗯， 然后牛奶， 嗯， 然后鱼肉， 然后畜禽类，然后再加上就是植物蛋白质里的大豆。 哦， 所以说我是按一定的顺序排下来的，其实它也确实是有一定的顺序的。 哦，那也就是说您最早说的鸡蛋是不是最多的呀？ 嗯，对对，这又说错了， 还不是？ 对，这是量和质结合起来的一个。 哦， 如果你说最多的话，那只能说数量是最多。 哦，那应该说是综合来看。 嗯，对对对， 我们首先推荐大家，比如说如果真的想补充蛋白质的话， 嗯， 咱把质和量都考虑进去的话， 嗯， 吃鸡蛋，这是最好的一种补充的方式了。 对，但是鸡蛋也不能吃太多呀， 也得控制。 对， 好，那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伙来说一说，既然这个鸡蛋当中它相对来说质和量是比较平衡的，优质蛋白也比较多，为什么我们也得控制它的这个量。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跟您提问了，王桂敏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对于素食者来说不吃肉这时候可咋办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很多这个优质蛋白的来源都是荤的。 嗯，确实是，就是说在生活中也确实是遇到很多的就是素食主义者完全不吃肉。其实从健康饮食的角度来说，我们肯定是不推崇这样的。 嗯， 但是确实是有好多人就是完全素食。所以说对于素食者来说，一个是也是说，首先来说这些优质的蛋白，像那个就是肉类我们肯定是排除掉了，但是说可能对一些素食来者来说，他对鸡蛋，有些素食者他对鸡蛋和牛奶他是不排除的。 嗯， 虽然说我们也叫它是动物性食品，但是有些素食者把鸡蛋和牛奶他是可以吃的。 嗯， 所以说我们首先可以好好的利用好鸡蛋牛奶，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植物性蛋白质里面的这个大豆。 嗯， 我们说大豆也是这个优质蛋白的一个品种。 哦， 优质大豆里面含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啊，高达35%-40%左右，相对来说是非常高的了，植物里面非常好的一个优质蛋白，而且是说它这个氨基酸比例和比例呢也还可以，模式与人体呢也是比较接近的。 嗯， 也是说对素食者来说，除了牛奶、鸡蛋，然后大豆食品也是可以多推荐的。 哦， 还有一个，如果说这些就是说比如说有的素食者如果连鸡蛋牛奶这些也不吃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还可以考虑借助一些蛋白质粉的一些作用。嗯， 哦，好，那对于素食者来说其实可以通过我们说豆制品豆腐来补充一部分蛋白质。 嗯， 如果这个量不够的话还可以通过蛋白粉这样的方式。嗯，还有朋友在问说豆腐是属于蛋白质吗？刚才我们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豆腐当中的这个优质蛋白的含量也算是比较高的。 他问的是豆腐是什么？ 属于蛋白质吗？ 他问的这个问题有一些问题哈。 哦， 就是说蛋白质，比如说我们这人体需要的三大宏量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糖，其实任何一个就是食物，它基本上是这三种都是含有的。 哦， 只不过是量的不同。我们应该说这个豆腐里面含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而不能说豆腐是一种 蛋白质。 对对对。 哦，嗯，所以说其实豆腐当中是含有这个蛋白质，而且是含量比较高的。 对对对。嗯， 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电话上想问问您，丁先生说得了胆结石这样的情况还能喝牛奶吗？ 这个胆结石呢也是根据他这一个你这一个疾病的一个症状的一个情况。首先说如果说你是一个疾病的一个急性期的话，其实我们对主要说他对这个牛奶来说主要是考虑一个脂肪的一个控制量。 嗯，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急性期的话，我们可以考虑一些脱脂的牛奶，或者说可能就是说就是限制，主要是限制它脂肪的一个含量。如果它是一个非急性期的话，其实牛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哦，所以说是可以喝的。 嗯， 看看您到底是急性期还是非急性期，即便是急性期的话，脱脂的牛奶也是没问题的。 嗯，对。 好，还有张阿姨想问问您说今年76岁了，平时啊吃肉也吃菜一点都不忌口，但为什么最近查这个身体的时候还是查出了蛋白质缺乏？她想问问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吃了东西之后吸收不了消化不好引起的呀？ 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随着咱们生活的水平越来越高啊。 嗯， 这种非常典型的这种就是说营养不良啊或者蛋白质缺乏的那种人是非常典型的，是不存在的。 嗯， 但是轻度啊或者中度缺乏的人其实生活中还是非常多的。 嗯， 比如说像老年人，他上了一定的年纪以后，他随着他身体各个器官的一个衰退啊，包括他消化功能啊各个功能的一个下降呢，他整个吸收啊也都是有下降的。 嗯， 所以说他本身来说可能就是说他对蛋白质的一个吸收利用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嗯， 是吧？ 同时呢，就是说，他说他，就是肉什么都不忌是吧？ 对， 都什么都吃， 肉菜都不忌口。 对对对，那我们要看你，就是说，是不是说把这些比例都搭配好了？比如说，你这是不是每天保证了一个鸡蛋的量，一袋牛奶，然后肉每天有多少，是吧？主食的量，这个整个组成了我们这个蛋白质的一个，还有也适当的一个豆制品，整个组成了我们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我们综合来评价一下它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情况。如果说摄入没有问题的话，可能就是确实要考虑到 消化吸收的问题了。 对对对对对， 也就是说其实老年朋友随着年纪的增大，对于蛋白质的这种吸收利用率的确它是在下降的。 对， 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得稍微留点心，多摄入一些这些比如说蛋白质含量比较丰富，然后呢含有这种优质蛋白的食物。 对老年人来说，就是说我们来说他老年人随着他各个功能的一个衰退哈，他这个能量，就是我们知道能量的摄入降低了，然后呢但是他这个碳水化合物啊、脂肪啊各个方面的消化的一个能力都是需要摄入，需要相对来说要比成年人要低一些的，但是蛋白质的摄入量确实是要保证的，它不比成年人的需求少。和成年人的需求是一样的，甚至来说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还有对于一些处于疾病期的老年人来说，他这个蛋白质需要的量要更多。 这就有矛盾了。其他比如说像脂肪什么的含量我们需要的要少，蛋白质反而有可能还需求的量更大吧。 对，有一些人就是也不是全部的，大部分来说和成年人保持一致就可以了。然后有一部分的人如果他处于疾病期，处于一个重度一个消耗期，他的蛋白质的摄入量还是要增加的。所以说对这部分来说，我们一定就是说要保证他一个蛋白质的摄入量，同时呢他老年人也说了，他各个功能消化功能都是降低的，我们要保证他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量，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要保证它的一个蛋奶然后肉制品然后还有大豆制品的一个摄入量，要占到我们饮食摄入量的30%甚至是50%以上。 也就是说相对其实我们普通的成年人来说，对于这些对于蛋白质需求比较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相对来说比如说肉蛋奶的这个摄入比例可以相应的提高一些。 对， 好，既然说到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存在着蛋白质吸收利用率下降的这个问题哈，现在市场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蛋白粉推出了，对于这些老年朋友来说，能不能通过比如说蛋白粉这种蛋白质比较含量高的东西来替代呢？ 首先说就是说这种营养补充剂哈，其实并不是说营养学家们非常推崇的一个东西。首先我们肯定是说先推荐天然的食物，这不仅来补充咱们身体需要的各种营养素，而且是说能体会到一个食物的一个乐趣，是吧？只有说在我们身体说通过食物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我们才考虑这个来蛋白质来补充。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确实是，尤其是我们在医院工作经常会遇到住院的这些老年人，以后他确实是本身他住院以后他食欲又差摄入又少，然后他确实是通过食物满足不了他的需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靠蛋白粉来辅助他 补充这个蛋白的摄入了哈。所以我们明白了，蛋白粉的摄入啊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需要，也不是我们推荐的首选，还是通过食物是我们最推荐的。那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我们是不是比如说年纪大了，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低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些比如说蛋白粉甚至是一些外界的物质来帮助我们补充蛋白呢？在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营养方面，关于蛋白质的摄入方面，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登录网易新闻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通过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交流和互动。好的，记住人，下半段我们来跟大伙来说一说这蛋白质的相关话题。节目的最后上半段我们提到了很多的老年朋友随着这个年纪的增大，各个器官的这种衰老，对于蛋白质的吸收利用可能会相对的这个水平要降低一些。您说了，并不是所有的老年朋友都需要通过蛋白粉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来补充蛋白。有听众朋友就在问说，不知道自己的蛋白质含量身体到底够不够，还说这个抵抗力反正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差了，天气一有变化就老感冒和发烧，想问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初步判断出来说自己蛋白质的这个有缺乏的情况。 这个蛋白质呢，我们首先就是说要判断我们身体蛋白质一个摄入的一个情况，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要从食物里面，通过我们食物摄入量一个调查，判断我们食物摄入蛋白质的量能不能满足我们身体的一个需求，这是第一个，判断咱们吃入的够不够。然后第二个呢，是通过一些人体测量啊，包括就是借助一些指标，与一些测量的指标来判断咱们身体里的蛋白质的需求是不是满足了咱们需求了。比如说最简单的，借助于咱们的体重啊，借助咱们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指标，比如说上臂围啊，这些都是用皮尺就可以量到的嘛，是吧？ 也就是说这些指标，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些都是比如说不用抽血啊什么的， 对， 不需要，就通过比如说我们的这些维度的测量就可以得出的。 然后刚刚您说了抽血，这还有另外一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一些化验指标，实验室里面咱们经常去体检的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常去体检的，经常咱们每个人每年都要定期的体检嘛，这些指标里面最常见的像血清的，这些血清里的这些蛋白都是可以通过判断来判断咱们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可以判断咱们的蛋白质是否缺乏，是否满足了咱们的一个需求。 好，那也就是提醒大家伙，并不是所有朋友都需要通过蛋白粉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来补充蛋白，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蛋白质真的是不足了，还是只是自己感觉，像这个朋友就是说他感觉抵抗力差了，他就觉得是蛋白质摄入不足了，这其实不能够划等号的。虽然抵抗力和蛋白质有关系，但并不是说抵抗力差了一定是蛋白质不够了。好，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想要问问您说，现在总能够在广告当中看到说高蛋白优质蛋白到底什么意思，如果真的说这些高蛋白优质蛋白好，到底好在哪儿呢？他们和普通蛋白如果我摄入量多一点的话，是不是也能够替代这些高蛋白或者优质蛋白呢？其实优质蛋白我们在上半段已经跟大伙解释了，就是很多我们身体没有办法去合成的这个氨基酸啊什么的，它这个优质蛋白里面含量比较多，我们可以把它归到优质蛋白的这个范围之内。那如果不优质的蛋白我吃的量足够多，是不是也可以啊？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哈，优质蛋白我们说建议咱们食物里面有三分之一，如果像老年朋友啊，或者像生长发育的正常，或者一些 小朋友们 疾病恢复期的呀，这些蛋白质的摄入量要求更高，可以达到可以优质蛋白的量要求到50%以上。所以说是说推荐优质蛋白的摄入量高。为什么说我们要推荐优质蛋白一定要占到一定的比例？是因为首先说优质蛋白在我们体内的这个利用率比较高。所以说优质蛋白呢，同时对我们肝肾的负担也是最小的。 那就是说我们说了，如果摄入过多的话，需要通过 肝肾来代谢它。 对对对。 相对来说它的负担会小一些。 它的氨基酸模式和咱们人体的模式非常接近嘛，所以说它吸收来说也是对人体是一个非常那个什么的。但是说我们说是不是说那些非优质的蛋白我们就不摄入了，就光摄入优质蛋白了，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人体每天要摄入非常就是各种丰富的食物，而我们主食作为我们非常大的一类，在给我们提供能量的同时呢，它也是能提供一定量的蛋白质的。虽然说它的蛋白质就是说比如说像主食像大米像面粉，它的蛋白质含量不是很高，但是在我们食物里面占的比重是比较多的嘛，因为作为咱们中国人可以说谷薯类是咱们整个占比重宝塔里面最多的一类，所以说它提供的蛋白质也是非常占一定的比重的，对咱们的人体也是必须的。 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我们以后专挑优质蛋白的食物吃是不是就行了？刚才说了也不能够这样。 对。 那优质蛋白和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不是特别优质的这种蛋白，我们的比例，比如说我们一个健康的成年人，这个大概掌握几比几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比例？ 刚刚说了，优质蛋白占到1/3以上，或者是1/2以上。 就可以了 啊，对， 也不用完全的，就像这个朋友说的，我是不是只吃优质蛋白就行了？也没这个必要， 因为也不可能只吃优质蛋白。我们每天要摄入大量的主食，这个主食在你摄入进去的时候呢，就摄入了占到我们接近于体内一半的一个蛋白质的量，对我们身体也是非常重要的。 好，岁月静好想问问您，说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它们都是蛋白，达到的效果一样吗？常年吃素的话，是不是我摄入的都是植物蛋白，没有动物蛋白呀？这个植物蛋白、动物蛋白有区别吗？ 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动物蛋白里面是鱼，也不是那个蛋、 奶、 鱼，然后还有畜禽类的，是吧？ 嗯。 在植物蛋白里面呢，是谷类的，然后像这些谷薯类的，然后包括豆制品类的，其实像蔬菜呀、水果呀，因为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低，我们一般来说，像蔬菜一般都在3%以下，像水果呢，一般在0.5%到1%之间，一般我们就说把它忽略不计了。 嗯。 就是主要就是说，植物蛋白呢，就主要是我们说的就是粮食和大豆。 嗯。 在粮食和大豆里面呢，就是像这个大米，然后小麦，像我们常见的玉米啊，这些它的这些植物蛋白质里面，它这个含量它一个含量也就是说比较低，相对来说一个比较低，然后它这个植物蛋白的那个利用率呢，也不如动物蛋白的这个利用率高。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鸡蛋它是一个非常就是优质的一个蛋白，我们一直说蛋、奶、鱼是吧？这个蛋是排在第一位的，是因为首先这个鸡蛋呢，它这个消化率非常的高，接近于98%。而且它在体内的这个利用率也是非常高的。咱们说这个评价这个蛋白质在体内的一个质量，就是评价它的质量好的话，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指标，比如说叫生物价，这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但是说呢，这个指标呢是反映咱们这个蛋白质在体内消化吸收以后被利用的一个程度。如果它这个指标高的话呢，说明在咱们体内利用程度就比较高。可以说鸡蛋呢，它这个生物价就是94%，就是说在咱们食物里面，就是利用程度是非常高的一个指标， 比较高的了。 对，最高的一个指标。一般来说，我们把这个鸡蛋都当成一个参考蛋白，作为一个就是比较推崇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蛋白的一个模式。 好，那鸡蛋既然这么好的话，我们刚才也推荐，您一般说大家一天一个鸡蛋的量，这个就够了吗？比如说对于老年朋友，是不是得适当的增加一些？ 这个蛋白，大家这个鸡蛋，说到鸡蛋，可能就是说，一说到老年人，可能就是说，更多的又涉及到一些胆固醇呀、包括一些这些东西。 好像蛋黄当中胆固醇的含量就挺高的。 对对对，但是就是营养学会推荐，我们说一天吃一个鸡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过多的鸡蛋的摄入的话，也是叫。 有健康风险。 对，有健康。到目前研究来说，一天摄入两个鸡蛋，长期摄入两个鸡蛋，还没有观察出有一定的，就是确定的有一定的危害。但是确实是推荐 一个鸡蛋就可以了，或者说对一些血脂有问题的一些胆固醇或者有一些问题的，可以推荐就是一日半个，或者是两天一个，或者到一日一个。 嗯，是不是比如说像您刚才提到的胆固醇有问题或者血脂有问题的朋友，我们在吃鸡蛋的时候，蛋黄我们不吃它，只吃蛋白，这样行吗？ 有点食物浪费，其实也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如果你吃蛋清的话，如果你胆固醇比较高的话，其实实践就是说，现在是证明这个鸡蛋里的胆固醇，说虽然说它的含量比较高，但是它对人体的危害远没有就是说 想象中那么大。 对对对，它因为它确实是它在鸡蛋里面它含有卵磷脂，它等于说对这个胆固醇呢，它在里面有一个相互自动抵消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是摄入一个胆固醇，是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完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确实是胆固醇非常高，然后又非常在意这个的话，完全可以半个或者是隔日弃一个就可以。 好，冰糖石榴这个朋友想问问说，柴鸡蛋是不是比这种养殖的鸡蛋蛋白质含量更高，营养更丰富一些呢？土鸡蛋啊，柴鸡蛋啊，可能现在各种这个我们在超市的时候都会看到，它甚至比普通的鸡蛋能价格高出一倍来，它真的营养更丰富，蛋白质含量更高吗？ 实际上研究证明啊，说这个土鸡蛋，我们说土鸡蛋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说这个鸡是放养的， 散养的， 对，随便吃是吧，吃虫子，吃一些就是家里给提供的蔬菜啊，这些吃大的一些这个这鸡下的蛋是叫柴鸡蛋。那么说洋鸡蛋呢，是说在鸡饲养，就是说 养殖的 养殖场里面出来的这个鸡呢是这个洋鸡蛋。但是洋鸡蛋也有洋鸡蛋，他说这个鸡饲料它是有一个动物的营养专家给配方出来的，可以说这个洋鸡的它这个饲料，所以说就是因为有动物营养专家给配方出来的，非常的适合鸡的一个均衡的一个营养。而相对来说土鸡蛋呢它是自己散养的嘛，就根据它这个食物看这个鸡的这个摄入是不是均衡了，如果这个鸡呢它碰巧它的这个 它就挑食， 这个鸡的营养摄入均衡了，它这个鸡可以说它土鸡，如果它这个鸡本身营养它不均衡，所以说也是有一定还得看，所以说看这个土鸡蛋好不好，我们先得看这个鸡的营养状况好不好了，还得，所以说实际上呢，这都只是噱头，它就是说，洋鸡蛋还是土鸡蛋，它这个营养价值呢，远没有它那个价格体现出来的差异那么大。营养差距不是很大。 星空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蛋白粉是不是没有肾病的朋友都能吃呢？吃它的话会不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刚才我们提示大家，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需要，像这个朋友估计是家里已经买了这蛋白粉了，如果没有肾病的朋友能不能吃啊？ 蛋白粉首先说，我们说推荐说，先是说，如果你的食物里面已经提供了能满足你人体需要的蛋白质了，那我们肯定是不需要蛋白粉的。但说如果说确实是对一些有些人说他达到不了满足不了他需求的，需要补充蛋白粉。如果说所以说你这个蛋白粉，如果你说你吃的已经够多了，如果你再补充额外的蛋白粉的话，那肯定对咱们的说了 肝肾会 有 影响， 有一定的负担。 好，那也就是还是得提醒一下星空这个朋友，即便咱家里已经买了这蛋白粉的话，我们也建议您，比如说我们去专业的这种营养科或者医院来先查一查，让医生评估一下，看看我们蛋白质的摄入到底够不够，我们自己的身体是不是真的缺乏这种蛋白质。如果不缺乏的话，我们还是不推荐大家通过蛋白粉的这样的方式来补充蛋白质哈。继续来看，还有朋友在问说，蛋白质是不是特别容易被破坏呀？比如说这种高温是不是有可能让蛋白质就被破坏掉，我们身体就没法吸收了呀？ 一般来说，这个蛋白质，食物里的蛋白质是不容易破坏的。像一般的烹调方式啊，像蒸啊、煮啊，这些都是不太容易破坏的。像油炒啊，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确实是，如果是炸的话，或者是烧烤的话，像这些高温，非常高的一个温度呢，确实是会导致蛋白质的一个变性，会影响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成分，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吸收。 好，这说到这是普通的蛋白质，也就是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哈。因为我在健身，所以呢健身我们都会吃一些蛋白粉来补充这个蛋白质的这个需求。但是我看蛋白粉上它其实是有要求的，就是它不建议你用开水来冲这个蛋白粉。这是不是比如说像蛋白粉这样的补充剂的话，它对比如说这种烹饪的方式，或者说它对温度来说，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要求呢？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推荐的温度都是38度到40度， 就是温水 温的，对对，和冲奶的那个温度差不多就可以。 也就是如果蛋白粉这种蛋白的补充剂的话，我们就推荐大家避免这种高温的方式了。好，还有俊博想问问您，说蛋白粉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效果最好啊？像年轻人他说了都是锻炼之后吃，他说自己是老年朋友，平时没这么大的运动量，这蛋白粉吃的话该什么时候吃吸收利用率比较高呢？ 什么时候吃？这个首先说这个蛋白质，我们说前面说了蛋白质有好多的功能，它的功能非常的高哈，所以说呢，但是这个供给能量呢是蛋白质一个次要的功能，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吃饭之前呢就先喝蛋白粉，这肯定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你非常饿的话先吃蛋白粉的话，这个蛋白质就把它的次要功能给作为那个什么了，你先吃蛋白粉相当于把它先提供能量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蛋白质我们真正希望它达到的这个目的， 对对对， 它就被忽视了。 首先就是说空腹的时候，就是饿的时候饭前吃肯定是不适合的，最好的建议呢就是给吃饭的时候同时吃， 随餐服用。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蛋白质的补充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食物包括是咱们用的制剂都是一样的，蛋白质一定是说它就是说种属越远越好，比如说我们动物性的食品和植物性的食品结合起来补充更好，比单纯的植物补充更好。那植物里面呢我们有同时比如说米面大豆这些混合起来是更好的。 也就是越均衡，其实种类越多， 对对对， 相对来说是越好的， 种类越远越好，然后呢品种越多越好，同时呢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补充的时候呢也是这个时间也是有要求的，我们说一般来说这个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不到血液里头要求要是一般来说这个时间要经过4个小时，那我们要像这种就是说这种我们摄入中进去的不同的这个蛋白质要在它4个小时之内的话，它才能就是说发挥一个互补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补充的间隔时间也别太长， 间隔时间是越短越好，最好是在4个小时之内，一般来说呢我们要求是同时服食最好的。所以说如果这个蛋白质粉跟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蛋白质粉如果你是动物蛋白或者你是大豆蛋白，如果和我们的主食一起吃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还有植物蛋白的各种品种然后互补起来了，更利于我们这个蛋白质的一个吸收。 好，兰姐想问问说胶原蛋白是蛋白质吗？直接喝下去的胶原蛋白是都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分解了吗？吃什么能够补充胶原蛋白呢？这胶原蛋白和我们说的蛋白质是一个东西吗？ 胶原蛋白也是蛋白质的一种，蛋白质刚刚说了有优质蛋白是吧，其实蛋白质从另外一个分来还可以分为一个是要完全蛋白质，也就类似于我们优质蛋白的一个概念，它还就是说它这个氨基酸种类比较齐全是吧，数量比较充足，比例比较适宜，它不仅说能维持咱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生命，而且还同时呢就是说对婴幼儿来说能促进它的一个生长发育。还有一种蛋白质呢叫半完全蛋白质，它这个蛋白质呢是说它的种类比较齐全，但是数量不够，它比例不好，所以说它就是说比如说像小麦里面这麦谷蛋白啊，还有一种蛋白质，另外一种就是叫不完全蛋白质。不完全蛋白质呢它就是说必需氨基酸它种类也不齐全，然后数量也不充足，比例也不适宜，这种蛋白质呢是既不能维持我们的生命也不能促进我们的一个生长发育。像我们说的这个胶原蛋白呢就属于这个不完全蛋白质里的一种。 那它其实也是蛋白质的一种。那我们比如说喝下去的这种胶原蛋白它有可能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分解了吗？还是说它其实可以被我们利用的？ 所以说这个胶原蛋白作为一种不完全蛋白质，如果是仅仅摄入它的话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的，但是说确实是咱们都知道大家都非常关注自己的一个皮肤的一个就是 应该是美容的 对对对， 特别关注的， 因为在皮肤里面这个胶原蛋白啊和这个弹性蛋白是撑起我们这个皮肤非常的有光泽哈，是吧。但所以说一些比较爱护这个自己皮肤的一些就是美容的一些人非常在意这个蛋白质的一个胶原蛋白的一个摄入，但是胶原蛋白确实是摄入到体内以后呢，因为蛋白质摄入到体内以后它是分解成氨基酸了，确实是分解成氨基酸了，但是同时它这个我们这个分解成各种氨基酸进入我们体内以后又在我们体内的作用下合成所需要的蛋白质，那么我们说我们这个摄入的这个胶原蛋白多了它分解成 氨基酸的那个材料，合成胶原蛋白的这个材料也是多的，所以说对我们补充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嗯，但可能没有这个宣传当中的那么有效，说喝进去之后皮肤能年轻20岁，应该是达不到这效果的。好，今天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和大伙儿继续来说关于蛋白质的相关话题了。最后呢，也请姬主任和我们说一说他的出诊时间。 嗯，就是我们是每周四的上午，就是每周四上午在那个北京老年医院出诊。 嗯，好，每周四上午大家还可以在北京老年医院的营养科继续找到姬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姬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妇产医院产科的主任医师邹丽颖邹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聊一聊孕期二三事之孕期选鞋有讲究，到底有什么讲究呢？明天的节目当中会和您详细的说一说。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开着车子封好日历的日子装满笑声零食，今天开始找个好位置， 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地面气压场减弱，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45到12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 明着坚，迎接着挑战，贡献彼此，泪和汗从不伪装。不要害怕你走得缓慢， 总有一天回到下一个幸福的车站。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三色时牵绊不了进度，凭着各自坚持与领悟，感受互相扶持的幸福。漫长路，庆幸你我同步，三叶草陪伴着